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一个学年的时间过去了，唐三也终于能够回家去看看父亲。今天下午在铁匠铺，他已经向十三请好了假，还特地买了一柄崭新的铸造锤，准备拿回去送给父亲。自从唐三加入十三铁匠铺之后，令铁匠铺出品的各种武器装备品质提升了一个档次，生意也变得好了起来。现在唐三的工资已经到了每个月5个银魂币，相当于魂师补贴的一半之多。 到时候记得来找我。 好呀，真的。 小五，明天就放假了，你要回家吗？ 我不回家，或许就留在学院吧。 都一年了，你也不回家看看吗？ 嘿，小三，你家是不是离学院不远啊？要不我跟你回去玩吧，怎么样？ 反正王胜和萧晨宇他们都去参加终极魂师学院的考试去了，没人陪我玩。 我家可是穷得很，没什么好款待你的。 你每个月的补贴都省得很，不舍得花，还怕招待我吗？ 哎，说到补贴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某人好像还欠我6个银币没还吧。 哎呀，不就是6个银币吗？等我发了补贴就还你。 你还没说到底愿不愿意让我跟你去啊。 你想去就去吧，不过我爸爸脾气可不太好。 哎呀，人家这么可爱，你爸爸肯定会喜欢我的。 你就不要对我用美人计了吧。还好你现在才7岁，要是再大点，或许真有点狐狸精的天分。 嗯，狐狸精是什么？ 就是一种魂兽成精，专门勾引男人的。 哦， 嗯，你去死！敢说我是狐狸精，我要和你决斗！嘿，嘿， 第二天一早，唐三上路时，身边就多了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姑娘，穿着诺丁学院的校服，离开诺丁城，朝圣魂村而去。过去这一年的时间，对于唐三来说，过得是极为充实的，也是极为满足的。突破了玄天宫第一重的瓶颈，在他的刻苦努力修炼之下，玄天宫有了长足的进步。按照他自己的计算，此时应该已经达到了第二重中段偏上的实力，按照魂力计算，也应该有16级到17级左右了。学院里论魂力能够和他相比的，也就只有一个小五。尽管没怎么看到小五修炼，但两个人对比魂力的时候，总是相差不远。有时候唐三略占上风，有时候却会被小五反超。虽然都是孩子，但两个人谁也不服谁，这切磋就在所难免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萧晨宇和王胜他们这些高年级的学员偶尔还加入一下，但随着唐三和小五魂力的飞快上升，就没有人再来打扰他们了。谁希望自己变成沙袋一般的存在呢？所以虽然小五名义上是诺丁所有学员的老大，但实际上萧晨宇他们称呼唐三的时候，也会叫上一声小三哥。唐三与小五切磋，吃亏总是多过获胜。小五的攻击手段层出不穷，尤其是他那柔技，给人一种年糕般的感觉。如果在双方都不借助魂环力量的情况下，唐三几乎是必败，哪怕就是使用魂环，凭借蓝银草的缠绕和麻痹效果，最多也就是和小五战成一个平手。至于唐三暗中悄悄练习的暗器，却并没有用在切磋之中。一个是因为暗器的杀伤力太大，太容易伤人，另一个他也希望能够在与小五的切磋中锻炼自己的近战能力。或许是因为两人互为陪练，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，在战斗方面齐头并进，学院的老师都已经懒得管他们。在诺丁，唐三和小五虽然还只是1年级，但却已经成了学院里有名的天才。 还有多远啊？ 就快到了。看到那边那座山了吗？ 我们圣魂村就在山脚下。一年不见，爸爸，你还好吗？ 或许是因为上一世身为孤儿的原因，这一世唐三对这份亲情格外珍惜。摸了摸腰间的24桥明月夜，那里有他带给父亲的铸造锤、崭新的衣服，甚至还有几瓶不错的好酒。生活了6年的小山村已然在望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唐三心中有种莫名的情绪渐渐浮现。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，那么他会说，有家的感觉真好，哪怕这个家只有自己和父亲。很快，唐三和小五两个人已经走进了圣魂村。唐三的家就在村头，他抬手指向房顶那落魄的牌子。 看，那就是我家。 爸爸，我回来了！ 小五还从没见过唐三这样的情绪，站在他背后有些好奇地看着他。在小五的印象中，唐三是个挺温和的朋友，平时话不多，但感觉上总是那么忙碌，总有事情做。只有在与唐三的切磋之中，才能看到他认真的一面。而哪怕就是输给自己，也从未见唐三愤怒或者激动的样子。唐三一边叫着，一边快步向里走去。一切似乎都没有变，铁匠铺里还是那么乱，甚至比他走之前更乱了。乱七八糟的东西放了一地，破破烂烂的感觉，却带给了唐三更多的亲切。 哟，小三，是你回来了。 杰克爷爷，您也在啊？我爸爸呢？ 你看看吧，这是你爸爸留下的。早上我来找他，本来是想让他和我一起去接你的，没想到你却已经回来了。 一丝紧张的情绪出现在唐三心中，赶忙接过老杰克递来的纸张，低头看去。纸上面只有简单的几行字，字迹有些潦草，但却难以掩盖粗犷豪放之气。 小三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走了。不要去找我，你是不可能找到我的。你虽然还小，但有自理能力。雏鹰只有自己展翼，才能更早的高飞。不用为我担心。你的性格中，继承了许多你妈妈的细腻。爸爸是一个无用的人，你渐渐地长大了，爸爸也需要去拿回一些本应该属于我的东西。总有一天，我们父子二人会再相见的。我希望你变得强大，但又不希望你变得强大。自己的路，你自己选择。如果有一天，你觉得魂师这个职业不好，那就回到圣魂村，像我一样，做个铁匠吧。勿念，唐昊。 看着手中的纸，唐三整个人已经呆住了。满腔的欣喜刹那间化为了无助的失落。 爸爸走了。爸爸，你为什么要走？ 哎，唐昊这家伙走的真是一点预兆都没有。前天我还让他来打造农具，他这一走，以后我们还要再找一名铁匠才行。这家伙真是太不负责任了。 杰克爷爷，您是说爸爸这两天才刚走？ 应该啊，就是这两天才走的。小三，别难过，为了那样的一个爸爸不值得。来，跟爷爷走吧，到我家去。 谢谢您，杰克爷爷，家里这么乱，我就不请您留下了，我还要收拾一下。 哎，好吧，不过你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来找我啊。哎，真是个好孩子呀。 老杰克走了，铁匠铺内就只剩下了唐三和小五两个人。唐三也不开口，就那么开始收拾起凌乱的房间，收拾着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。出奇的是， 平日里活泼好动的小五在此时保持了沉默，走到唐三身边，静静地帮助他将一件件东西放好，从外面的水缸里舀来清水，帮助唐三擦拭着房间内的灰尘。此时大师正在自己的房间中看着书，小三回家了，他心里空荡荡的。相处了一年的时间，尽管他嘴上不说，可心里对这个弟子的感情却在不断的加深。直到今天早上唐三走的时候，他还犹豫着要不要也去他家看看。最后大师还是否决了自己的这个想法，原因有很多，甚至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敲门声突然响起，大师皱了皱眉，平时除了唐三，根本没有人会到他这里来。 请进。 门打开了，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。他穿着一身简单的灰色长袍，凌乱的黑发披散在肩膀上，苍老的面庞上刻满了沧桑，一双浑浊的眼睛似乎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一般，和他的年龄毫不相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当这个人刚一进门的时候，大师全身都下意识地紧张起来，就连魂力也不自觉地遍布全身。大师缓缓站起身，眼中流露出几分疑惑。 你好，大师。 你是？ 说起来，我们应该有20年没见了吧？我现在这副样子，也难怪你不认得我。我叫唐昊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